谢谢谢谢，好，把掌声归给我们所爱的耶稣，好不好？新的一年，2015年哈，或者是2015年，我们知道上帝要行很深的工作哈，很棒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当人心彷徨的时候，人才会找根基，人会不看自己，人会很快夹嘎机，那很快就见底了。那个夹嘎机，你这样没有存款、没有根基的话，建筑都会有问题哈。那个交通大桥也会摇动哈，或者有些会歪了哈。所以很多今年呐，人会在想办法，怎样会找到答案，会找到自由。特别不要烦恼。特别是做生意的也烦，为什么？我听很多行业，在全马来西亚去了很多的地方，刚刚从怡保讲了3天，是在他们的金星会哈，很大很大的一个礼拜堂，很多教会都来，很开放的一间教会啊。然后前上个礼拜在关丹，哇，很多很多地方是新年都不会跑到国外去啊，过了年，哈哈，才会到海外去了哈。所以我们听了很多很多。做生意的都烦呐，因为特别是要加那个6%的时候，不知道怎样算，中药的也不知道怎样算，啊，中药以前那存货的怎样算哦，所以，很多都不要做了哈，那些修车厂也是说，哇，我们以前做很多，报很少，现在全部要进账，这等一下一出来的时候，哇，今年的那个收入这样好，那你10年以里面的报假账，听不懂算了。就不知道怎样做了，开门还是不开门呐、啊？继续还是不继续啊？如果一继续的话，曝光了、啊，不是曝光，曝光了、啊 曝光了就话，就是烦恼来了。然后上面追的时候，追10年里面的债，哦，不是债税啊。所以很多人都在烦，有些人不知道何去何从，不知道往哪里去。其实2015年哈。很多人也是这样问：哎呀，过去为什么上帝没有看过中东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吗？我告诉你哦，为主牺牲的那些基督徒不是白牺牲的，每一次神拣选的都是有神的特别的意义和恩典给这些被杀的基督徒哈。我告诉你，他们被杀的时候，我肯定是他们看到天使的，我相信他们是看到天堂哈，要不然他们那么勇敢吗哈？而且是神要翻转。我相信，一起说翻转，不是乱乱转哦，翻转哈，翻转整个中东，Amen。你去西方，你去旅游，你去讲道，你才能看到西方。当然有一些教会是很复兴的，但是多数西方国家，Europe 还是美国哈，你去了很多都是拍照的，beautiful building，beautiful church 哦，不，200-300年的哈，但是没人去呀、啊，只是游客去进去拍照，拍拍拍拍拍，拍到受伤了。特别是我去拍照哈，拍的受伤。我说这几百年的教堂，应该是很多人来的，应该是多少千人了。现在因为几百年累计，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几代的加起来不得了，一说不得了，可能是3000-3万的基督徒嘛哈。你看从印尼来的，一步一步哈，哇，告诉你啊，你问你们是梅胆人还是爪哇人呐、啊？有梅胆是吗？阿马路是哪一个岛啊？哦，里奥岛是巴丹附近那边，还坐船啊？不利东那边吗？你们是什么岛啦？里奥岛，里奥在岛，不老远吧？你在哪？不老远吗？哪？Provinsi 呀？不是，不跟不利东，不利东，邦卡不跟呀？哦，接近梅丹。啊，对，我这刚才不是讲了巴丹吗？一部那个，一部叫摇头，不敢不敢。我知道不是巴丹，我常去的巴丹当中槟榔达拉吉是的，我了解，我了解你讲的哈。好，那边的教会大不大？大教堂大不大？多人吗？怎么办样啊？嚯，俩顶啊啦！ 100 now. Kerja mana? Kerja apa itu? 不是，在教堂什么名字？教堂 Kerja mana? GBE? Pentecosta? Kerja apa? Mandarin? Kau akan bahan tiang.啊啊！快要快要快要快要快要！你是哪间教会的？你是哪间教堂？哪间教堂？北港，北港巴鲁岛。你在北港巴鲁咩？在苏马特拉的吗？是不是？啊？你是在北港对不对？北港巴鲁。我知道了，你讲哪里了？我干嘛说？那边很多潮州人哈，打点就哎，福建哈，啊，好干呐，哦，好的，你说热闹是很热闹，怎样热闹？告诉我，就买呀，多到怎样？哦，我是说教堂。哦，人多不多？你是在北港巴鲁对不对？哎，有多少人？今晚要多少？感谢主哈，好，好。那今天晚上我们来思考哈，2015。刚才我问了很多，我就了解新人从哪里来了。这是破冰山呐、一说破冰山，短短几分钟就大概了解他们是安卓款，是什么人，是多罗的人哈。所以破冰山，那三件事2015年要做的，就是第一要反省，一说反省。你会反省，好像刚才我们守圣餐一个月里面怎样，你会反省一下，哇，我的人生有没有失败，我的人生有没有得胜，我的人生有没有得罪上帝，我的人生有没有怎样。刚才长老报告了很多事工对不对，这是好的一个检讨啊，一直说反省，一直说反省。那我们需要反省，为什么？当我们反省的时候，我们才会选方向。一直说选方向，选方向。原本是两个礼拜前，我是去去梅丹的哈，已经机票买了，还是后来时间改了，我就没有去巴梅丹，我就留在马来西亚讲道哈。原本是去了三天，第四天才回来。梅丹蛮熟悉的。那选方向，一直说选方向，你的方向会决定你的得胜或失败，成功或者是糟糕、哦、所以你的方向很重要，你一定要选方向，一直说选方向。然后你选了方向之后，你要做第三件事情，就是做决定，一直说做决定。所以第一是什么？反省。第二是什么？选方向。第三是什么？做决定。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哦、诗人大卫、啊、一起说大卫、Raja Daud， 如果在印尼是 Raja Daud、King David。 好，我们看诗篇23篇 Psalm 23第一节到第六节。那我们看诗篇23篇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的六个人生的过程，一直说过程，他会经历到六种的层面，不同的层面、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放羊的牧人、哦、怎样后来去治理一个国家的君王，所以他的经历很丰富，一直说丰富、啊、他的经历很特殊、哦就是很特别，他的经历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所以在诗篇有两种的关系，他描述了第一种关系就是牧羊人与羊，第二种关系就是君王和城邦，城邦就是那种每一个州属的大臣啊，哈， 就好像英文叫 State Minister。 好，进入让我们低头祷告好不好。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我们要听天上的话，我们要听上帝的话，我们要听天国的话，只让你的话语显明，直到我们心里刚强，直到我们心里选择走神的一路，直到主我们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主，我们把自己在隐藏在你的宝血里面，隐藏在十字架的背后，让主耶稣被高举在这里，显明你自己，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大卫在他做选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起步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一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做人如果你没有一位主宰在主管你，在掌控你，在治理我们，我们自己都管不到自己。就好像你的脾气你管不到，就好像你的情绪你管不到，就好像你的思想管不到。刚才我特别喜欢长老说的那个经济的那个，对不对？套上去的时候，冠冕哈，他们用经济来伤害耶稣。那血在流的时候，哇，眼睛被盖掉，洗净我们的眼睛；耳朵被盖掉，嘴巴被盖掉，喉咙被盖掉。应该吃的吃，不应该吃的不要多吃，对不对？不要乱吃。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所以，哇，这个遮盖很宝贵。那遮盖我们的心脏，遮盖我们的心灵，那遮盖我们的胃，遮盖我们的器官，遮盖我们身体的那手脚全部遮到好好。哇，还有灵魂也遮掉。哎呀，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所以大卫他讲得很深的道，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很多人想的缺乏一定是 my bank account public bank fixed deposit， 对不对？那 CIMB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bank、哦、那我们想的只是户口。但是我告诉你啊，神创造人呢、啊，不只是有物质的世界，这是假的话，真的还是假的？我还以为是真的、啊。现在 Made in China 的话越做越像样，做的我几乎看不出来啊！你看，哎呀，要女人才会看得懂哈。所以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知道哈，神创造这个世界不只是有物质。但是创造人特别，因为像亚当是吹了一口气，那口气就是我们变成有灵的活人。意思说有灵的活人，什么叫有灵的活人？动物是没有灵的，所以动物不会拜灵，也不会怕灵。你们看过狗全部会躲起来喊度。有些人说没有啦，什么节日的是狗会唱那种那个我还没有去研究到动物学是不是真的，是因为看到那些灵体了。但是你看每一只神者创造的动物畜生、哦、鱼啊什么都好，不会去找神拜的，只有人会怕鬼怕神，有没有？有。所以动物没有灵的，所以动物它不会说像人 会认真悔改的，人也不会像动物这样啊。做错事情没有内疚的，人会内疚的。动物会不会？没有一只动物会内疚的。我告诉你，你看那个狮子、哦、那个老虎吃的动物吃的会不会去上帝赦免？猫抓了老鼠吃了，那猫会不会去上帝赦免？不会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动物没有内疚，没有悔改，因为它没有那个灵的功能。那个灵很重要，那个灵好、哦，会找神的、啊、会找神的公义，会找神的圣洁，会找神的那个同在。所以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人的灵魂就空虚啊。所以你看你吃得饱饱恭喜你，你住得好好恭喜你，你穿得美美也很好，但是你没有上帝不好。为什么？里面告诉 emptiness。 所以你看、啊、人一空虚的时候， 很麻烦，一直说麻烦。你就算住的洋房，你有一架豪华飞机，私人的，你有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告诉你，还是睡不着，睡不着，晚上睡不到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灵需要找上帝的，一直说找上帝，需要上帝来充满的。阿门，阿门。所以信耶稣的人很不一样，就是我们有神的灵同在，那种满足我们去追求，一起说追求。你追求神的充满，你追求神的感动，你追求神的那种给你的滋润和供应，我告诉你，你的灵魂健壮。阿门。那魂这个部分不简单，这个魂就是意志、感情、思想，有没有？简单就是意志力。为什么有些人意志力很薄弱？因为没有上帝，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所以他的意志力每一次一下子可以这样，一下子不可以这样，一下子要这样，一下子变成假话。这意思说我真的啊，我讲真的啊，所以为什么人会脆弱？因为没有神的灵哈，也没有神的话，也没有神给的生命。所以思想，我们宝血一遮盖着跟头，哎，我们需要神的话更新的，意思说更新。除了神的灵光照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灵光照，我们不会知道的。等一下我会解一下为什么大卫讲的那么深哦。所以体是什么？我们需要吃食物，吃营养的食物啊。那我们的灵魂吃什么？耶稣讲过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一切话。所以我们的灵魂吃神的话，我们的身体吃地上的饭，公平吗？公平吗？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就是说神供应你身体的需要，神供应你魂的需要，神供应灵的需要。阿们，掌声歌给上帝。那你就觉得哎，你是叫做丰盛的人。要不然你只是有成就，你只是有事业，你只是有产业，但是灵性破产，那很糟糕。灵性破产就是没有上帝咯，灵性破产就是有上帝，但是还是不够，信心不够，喜乐不够，盼望不够，还有什么得胜没有，常常都会觉得很糟糕自己。那是属灵方面的一个亏欠还是缺乏。所以记得耶和华是你的牧者的时候，你不知缺乏。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说过，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什么喂养舍命。 Amen。耶稣也是用这个关系，他是牧人，我们是羊。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耶稣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有圣餐啊。所以这个圣餐每一次都提升我们，使到我们保持在神的恩典里面，永远不失落。阿们。开心吗？开心。你靠自己你靠不到的，你帮自己也越帮越糟糕的，只有靠上帝的方法使到我们被洁净啊。来到第二点，就是人生的第二个经历，就是什么呢？在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好了，现在你可以看到了，羊吃什么呢？人吃什么呢？食物。对了，那人喝水一定要嘛哈，还有人要什么呢？啊，首先羊是吃地上的草。那你去中东，你发现你在飞机上面看中东，不管它是科威特还是哪个国家，一下来虽然是有时很热又是很冷，但是外面是干干的，干到好像沙漠，好像旷野这样的。所以你要找一幅图案，像大卫所描述的，有青草，有水边，那个是好像是马来西亚。我们这边什么东西都生的，青到草一直要砍的，野草是乱长的，长到高高又倒，是不是？我们水多到淹水，所以最像马来西亚的是青草地水边啊。好，那大卫讲的 是丰盛的意思，就是人生可以经历到不只是你被神可以供应的好，而且呢天上的食物就是灵粮玛纳，灵魂需要玛纳，然后身体需要吃食物。阿们阿们，你记得吗？在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哈，他们进到40年的旷野，哈，你知道，虽然他们那么背叛不听话，神没有亏待他们呢。一起说没有亏待，你知道吗？圣经说什么啊？我们看一下哈，在《生命记》2章，我念给你听哈。40年呢，虽然这些以色列人呢有时候都不听话哈，但是神怎样照顾他们哈？在《生命记》2章7节，我念给大家听哈。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什么所缺。我再念一次，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哈，这个旷野是神安排的。他都知道了，神知道吗？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阿们。所以神知道的，这个旷野什么危险，他知道的。这40年呢、啊，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一起说常与我同在，故此我一无所缺，阿们，阿们。最近很多人很担心经济了，我相信会有，而且我告诉你。庄稼要收的更多了哈，因为人一担心的时候，人很自然的去找真理了哈，所以你准备了，很多人会信耶稣。那《生命记》29章5节，我们看看，《生命记》29章5节，我念给大家听哈。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是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我再念一次。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请问什么衣服40年没有坏的，鞋子没有破的？哇，厉害啊！一直说厉害。那请问你在马来西亚，我们幸福吗？谁没有屋子住的举手？今天晚上我们的弟兄姊妹朋友有没有屋子住的？全部都有，阿们，阿们。每一次男人要等女人出去参加宴会宴席的时候，特别是那个婚宴，老公一定等很久的，那老婆一直说等一下啦，还找不到衣服。老公说快一点啦，时间快要到了。那老公忍不住跑去房间啦，那个房哈，就说老婆你哪里没有衣服。然后老婆就开那个衣橱说，你看很多衣服不知道穿哪一件哦，就叫做没有衣服，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幸福到啊，是的，从晚上到天亮，到早上到下午都有的吃。我们吃的地方太丰富了，从龙沟边、水边和河边到街边，什么都有的吃。幸福吗？马来西亚？幸福吗？幸福，真的很幸福。而且一个家庭几辆车，幸福吗？太厉害了。所以我们好像什么都不缺的，对不对？对不对？很多人说啊，牧师，我们这边哈、哦，什么不好，什么不好？我去了这样多地方，我回来还是喜欢马来西亚，真的还是喜欢这里。这里有很繁荣的地方，又有很无路的地方。你要去 Valley 也可以，你要去 Mid Valley 也可以，你要去吃1块半的饭也有，你要吃100块的饭也有，1000块的也可以选择。你不要看清那个 Nasi Lemak 没有营养啊、哦，除了那个 Lemak 会使到你心脏阻塞，如果吃太多没有阴道，但是它的里面的那个很丰富的，我分析了，第一它有公鱼仔 ，ikan bilis 有营养。第二，它有1/4的鸡蛋。第三，它有花生、豆类。第四，它有一点点的黄瓜。有没有？有。 然后他还有不同不同的辣椒放在一堆，叫什么？桑巴，不是东桑巴，是桑巴。里面除了那个虾膏，医生告诉我不要吃太多，因为致癌的，其他辣椒不错。我在印尼的时候，十多年里面，我学习吃他们的龟龟的时候，他们叫 roti 的，他们我们叫龟，他们叫 roti，roti 不是我们的面包，他们龟也叫 roti 的。然后他们的那个龟哈、哦，吃进去的时候有那个叽里吧里，你不相信问他们，他们会咬一口。开始那些牧师吃的时候，我出冷汗。Mau makan gak, Pak John? Coba lah, coba coba, enak sekali, enak enak enak. 我开始吃，吃到我自己发抖，汗一直出来。但是比赛怕输嘛哈，不可以给人家笑你，拼命吃，enak enak，辣到里面出烟了，一直喝。喝那个 day minus day ash， 那吃到我已经变成厉害了。归进去，一回马来西亚做不到了，因为这边的人没有这样吃叽里吧叽的。啊、哦，印尼有吃归的时候，你看笑得很开心了。对呀、啊，为什么印尼辣椒叫莫辣呢？对。你知道辣椒的营养哦，有一个成分是吃了不会老。你问医生看一看，辣椒里面，所以你看印尼华侨不会老的，他们的皮肤好到啊，除了去美容哈、哦，很年轻的。后来我研究了几乎20年了，前后我去印尼讲道哈、哦。我一直看那些一步哈、哦，拉杂黑，马新不达，因为每一天七粒哦，医生哦，它有一种成分不会老的，真的，这是上帝创造的。好，讲到哪里去？讲到食物哈、哦，所以神供应给我们吃的，你看纳西勒玛，我讲到一半刚才哈、哦，所以一块半的，如果你这样吃哈、哦，你有运动。已经够营养了，快半钱而已，有些一块钱，掌声归给上帝来。所以上帝没有亏待我们、啊、一直说亏待。外国人、哦、问我，他说你们马来西亚人、哦、很多是蛮胖的。后来我在机场看注意看，真的很多是很胖的。对不起啊，你不要生我的气。这证明了独立50年后、哦，我们已经是不错很多。你看吃东西的 food court， 不管它是 Tesco， 不管它是 Giant， 不管它是、那个什么 Jasco、以前是，现在改了名了。你看很多很胖的人在吃东西，有没有丰盛哈？所以记得我们身体健壮，我们的灵命要吃神的话语，一起说吃神的话语，一定要吃得很好，要不然、哦、你会担心，你会烦恼，你会缺乏信心，你会喜乐不出来，那你常常很悲哀，不可以这样的哈。那喝水，水重要吗？人体有多少%水？70%。如果你把我的水抽了出来，我变成黄肉干，不是黄约翰，黄肉干。我才剩下30%是骨头和皮和肉而已，对不对？所以水重要吗？同样的，如果人没有靠圣灵的话，活水，我们没有得救，没有重生呢，对不对？所以水除了地上的矿泉水哈，我们还要圣灵自己。阿们，阿们，掌声归给上帝来。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需要圣灵自己，一起说圣灵。圣灵，所以他使我躺卧。如果上帝没有使你去享受人生，使我躺卧。我在问一些老师，我说老师没有看过羊怎样睡觉，老师说羊睡觉是这样的， 我说真的吗？我看过。他说算了，我就当他是真的。如果上帝没有使你能够去享受人生，你不晓得怎样享受。我们会过度的放纵自己，有没有放纵啊？放纵自己就是时间用错了，晚上没有睡觉到天亮，然后吃一天六餐，然后喝酒喝到像酒精啊，然后钱花到失控。所以如果上帝没有使到我们躺在丰盛里面，我们自己管不了自己，对不对？而且灵活在水边，除了水，我们马来西亚现在有时候又缺水，有时候又过剩水，很恐怖。现在全球性的气候都变了，对不对？对，对不对？对，上次那架飞机为什么不见掉？原本我要去那边讲道的，去年一直有邀请我，就是那一带 Surabaya、Jogja、Solo， 我不是告诉你吗？上次有没有讲过？我一直感动，不安全，飞机不安全。其实我去了那么多年，都没有想过那边的飞机，特别是 Surabaya、Solo、Jogja 不安全的，是刚刚去年才想到。祷告的时候觉得有一点不妥当，飞机，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那个牧师在那一带的一直请我说，哎，答应我们啊，答应我们啊，怕我看清他们，给我看他的 blog 啊。哇，大礼拜堂自己建造，好像一个 stadium 这样，大到不得了哦，好像一个蛋糕这样，真的是蛋糕型的，很大，蛋糕来的。那我还没有答应到现在。那原本没单我要去的，我就问那个牧师，我说那架飞机去新加坡是 illegal 的，现在没单，那架飞机我去会不会 illegal 都不知道。他说你最好去问哦，不要掉下来才问了。他说你要去 check 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八架从梅南去巴林邦的飞机，八架 8 flight 啊，八次班机哦，被 cancel 了，因为是 illegal 的。哇，很恐怖啊。哎呦，坐飞机你不要以为是好命啊，现在要祷告够够啊，但是也不要怕啦，一年才跌几架罢了啦。哎呀，我们创车每天都创，到处创到你有没有看过哦？创了这样的车不敢上车，没有啦，我们还是开快车啊。啊，人很好笑。所以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然后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一直说水边。哇，感谢主哈！人渴的时候，天气最近晒不晒？晒到又下雨，哈利路亚，阿门。天气变了，原本不下的现在拼命下，过年哪里会下雨，对不对？变了，但是感恩啊，这样晒，如果晒下去我们的 water dam 没有水了哦，所以它又下，感谢主。所以可安歇的水边，那神带领我们，一说神带领我们，所以来祷告会那个是很重要的。在祷告会的时候，如果圣灵工作像刚才敬拜赞美这样的祷告哦，我告诉你啊，我都感受到我们好像哇被改变，被翻转，被转化。看不到地球了，只有天堂的门口。那看到神的宝座，那看到天使天君，看到神荣耀，感觉到神的圣洁同在。阿们。来祷告会，告诉旁边的人说，来祷告会。啊，要去青草地，要到水边去哈，不要只是去 A&W Kentucky Fried Chicken 罢了。好，第三，你有神的话，你有圣灵，你有神的供应，那是最美满的。为什么？因为第三个 level， 第三个层面，就是神使我的灵魂苏醒。英文说，他 restore my soul， He restore my soul。但是中文说，他使我的灵魂什么苏醒，一起说苏醒。你知道什么叫苏醒吗？不是说你现在打瞌睡，在我听讲道的时间，不是这个时候这样，不是说这个意思而已，是说你的灵魂苏醒。一个灵魂苏醒的人会怎样的？我告诉你，神一讲话他就收到了，神一光照他就知道了，神一感动他就悔改了，很快的。就好像很简单， 你要劝你的孩子不要这样玩 game， 不可以玩到几个小时功课没有做。妈，我知道啦。你哪里知道？每一天你都讲我知道，讲了多少年？他有没有信？有没有信？没有。妈，我 off 了啦，快快 off 了啦，你去睡觉先。我 off 了，我 off 了，我 off 了。有没有信？有没有？跟那些孩子说，你不要跟他来往了，他们不是很好的人。哎呀妈，你是 old fashion 的，你不懂了，现在我们是这样的硬的人啊，你要相信妈讲的话。妈一看那个男的就知道不是好东西，不是好人。妈，你讲话都讲错，讲那个什么好东西，他是差不多是不错的人啊。你要相信我讲的话，我是五十多岁了啦，我看人比你看多了。妈，你是 old fashion 的啦，你是古董的时代啦。哎，他有没有信？你劝老公也是一样，老公不要再赌了，你再赌我们睡在马路边呢。我知道了，只赌这一次可以吗？你们不要生气了，我赌这一次，我决定明天不再赌，好吗？请问他有信吗？有没有信？没有。你劝那个什么人也是这样。所以什么叫灵魂苏醒？神的话和神的灵光照你，感动你的时候，你的良心被神重生了之后，哇，新造的心，一起说新造的心，不是实心哦，是肉心哦，新造的嘞。然后神一感动你的时候，你立刻就有反应，那叫灵里敏锐，灵里面你的灵很敏锐，灵魂会反省，而且会知道的。一说知道，我举个例子，有一次在新加坡的营会，在苏邦他们租了一个很大的酒店，很大，英文千多人，我们中文都几百人，全部都很年长，看成 那位的姊妹，你看就是这样的年长，所以讲道很辛苦，因为你不能讲太久啊，时间一到你就快快呼召了啊，要不然你不呼召的话，全部已经东倒西歪了啊。他们很常去洗手间，你不能怪他们，不能怪。所以他们的教会的负责人也是安排我的那个中文的那个聚会的地方，就是在洗手间旁边的 ，exactly the same。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进进出出的阿妈阿公啊，进进出出。你不能怪他了，因为身体的退化啊，所以我就那天看到这样好情况，我说神啊，你是无所不在的哦，神的灵你一感动一定被动的了。那我说让洗手间的也被充满，我不是说前面充满，我说连里面出不到来的也充满。我以为没有事情发生了，我一讲了之后啊，那些阿嬷不能出来啊，阿嬷全部在里面充满到，很强啊，那个身体，哇，那些比较轻年轻的和那些姐妹全部跑进去扶那些阿嬷出来，那阿嬷陶醉，两三个抓一个出来啊，哎呦，使我的灵魂苏醒，阿门。有一个姊妹在新加坡，是磐石教会 Petra Church， 那在 Chinatown， 哇，圣灵工作的时候很强，一直的一直释放的释放，充满的充满，哭的哭，笑的笑，因为有些没有哭过，有些没有笑过，这人不会哭不会笑很痛苦的，那叫麻木。你知道叫麻木吗？ No feeling at all。 Nice or not? Good weather?How's your work? Everything fine? Is the curry good? How about the thosai? Go to church or not? Want to go back? 惊人，是不是啊？所以就是 我看到圣灵工作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阿嬷出不到来的，不知道原来他是坐轮椅的，我没有看他的轮椅，他轮椅收起来在后面，他放拐杖在旁边。然后我看到这个阿嬷很大，身体很丰富的，丰满。他只是这样，我告诉你，表情会感动人的。叫声英文歌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我就说哎，那位姊妹你出来啦，领受领受啦，我讲了我就走。我不知道他是不能走路，他走路是这样的，因为他的膝盖、哦、他的关节歪了。有些人是这样的吗？他是歪这样的，我不知道啊。那他当我转身，我祷告祷告 到他的时候，他睡在地上了。所以祷告的，我心里面想，哦哦，太多人了，管不了哈。然后他的长老女的，他的脚直了。这句话很奇怪，脚不是直的吗？难道是这样？他的长老说：“脚直了，脚直了。”他们拿相机拍，我也不要跟他说，我拿快拍什么都不懂，你们拍我也拍，拍了我说有什么特别？脚都是直的吗？然后他的 administrator 从来没有找我的 WhatsApp 来 WhatsApp 我的，我飞回来的时候，他就报告给我听，牧师那天长老那么紧张，是因为你看他的照片，之前在家拍的是这样的，然后在神的大能之下变成这样，两张照片我看了，我差不多倒在地上。什么叫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整个人进到神的充满道，什么不妥的都妥当，什么打 beres 不尿不 beres 就干。哎，耳钉啊，就是这样咯。来教会。充满的时候哈利路亚哎，是这样的，有些是 bad guy 的样子的。 why tell me why 来了 Sunday school 长大之后妈咪是这样的。哎，神可以改变人，一直要改变人，神使我的灵魂苏醒，我才知道怎样做人，我才知道什么叫对和错，什么叫假话和真话。这个片很美，很难做的，对不对？你会去辨别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假的。阿们。什么是上帝的，什么是魔鬼的。所以使我的灵魂苏醒的时候，你会知道什么叫做，当你玩 game 的时候，有些 game 是魔鬼的 game 来的。夫人，今天醒来了。有时候我跟人家讲，我讲，好生的时候，夫人她自己讲一句话说：“我醒来了。”我说：“你醒什么？”我知道了，什么事？什么事？我知道了。我说 ending close the counseling， 你知道的不用讲话了，拜拜。这就是你知道嘛，对不对？你醒过来。那你知道什么是对是错了，阿们。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的时候，第三哦，所以你老公如果灵魂苏醒的话，他会敬畏上帝，他会来找上帝，他会来教会，你不用逼他的去教会，不要去教会，不要堕落，不要。男人很凶的，有没有？所以你不要这样逼他，没有用的。你要祷告上帝啊，祷告到他醒来，祷告到他知道什么是对错。阿们，阿们。祷告到他知道什么叫做良心。他有良心的时候，他会给你家用，他会给你在家，在家，对不对？对不对？没有良心的时候，他全部拿完，自己用。然后我回来说不够用，然后出去 拼命用。所以你看良心，一起说良心。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不来教会了，因为他的太太他的女儿被上帝改变之后，这个老公外面很坏蛋的，刚刚是在哪里放出来，又吸毒的，好坏，教会已经放弃他了啊，牧师看到他都闪了，因为他每次都是改不了啊，不是忘不了，是改不了。所以那天我就是用这个功夫苏醒，我知道他需要钱，很多牧师不给钱的，给饭。然后我就叫他女儿过来，我说你女儿告诉我很想念你，你常常没有回家啊，他来聚会他会尊重神，他洗到干干净净很香，爸爸会用肥皂洗，不知道哪一个牌子的不懂，就是像碰碰的啊，除了教会那个像碰碰的外面是臭碰碰的啊，所以在马路边所以他还会敬畏神。我说你的女儿很想念你知道吗，她告诉我的。然后这个女儿有点撒娇的感觉，她爸爸不好意思。然后怎样，我说我刚刚给她零用钱呢，她爸爸吓了一跳，她这样意思说我给了你没有给，听得懂吗？这种醒哦告然。然后我知道他没有钱用，因为老婆封锁他的经济，我把一点点钱塞进他的 pocket 里面，不可以拿了，不可以拿了，好，谢谢，拿去吃饭呢。哇，他感动到，然后他说不是为我祷告，我看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很真的，这次来我们祷告。对不起，我的手弄到眼睛蒙了。跟旁边说，牧师也是人，牧师也是人，眼睛会蒙的。他还没有醒来。你是哪一种同工？是医生的同工，还是长老同工，还是教会的同工？Are you a worker? Full-time worker? Full-time staff? Are you sure? 他不是 full-time worker?Should be. 为什么会叫 should be 的？啊？刚好长老出去，要不然我问长老的，他是不是？对，为什么我要问你？因为我还记得你，他们介绍过你的，在你的 background， 在你的背后啦，他们介绍过。好，好，没关系。那当你灵魂苏醒的时候，你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就是说你醒的时候你会找神的名，阿们，你会让神带领你，阿们。一个不醒来的人，那你听我们讲话，那你听我们教导，不听的你要引导他都很难啊，你拿罗丹他都把你打断啊，是不是？所以引导我走一路，这是走什么一路呢？公义的，真实的。所以意思说第四，一直说第四，人生第四个过程就是说，那第一，耶和华是他的牧者；第二，他有青草地，他有水边，除了地上的，也有天上的食物，也有森林自己哈。然后使到你的灵魂苏醒，你会找上帝的名，走义路。义，这个义字也是真直的意思。第四是什么呢？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一起说幽谷。 如果就是黑暗一片，看不到前面，那很多人说，哎，我走异路了，哪里跑出死荫的幽谷啊？所以有时神在考验我们。有一位牧师的太太，最近而已，为了公会背景的，后来他们自己出来开教会，开了20年，很多人，几百人的教会，很大。这个牧师是6年前我在聚会的时候，我感觉到他是做传道人的，我就挑战他，你放开，你要不要放开你 manager 的那个身份来做神的仆人？他哭到很厉害，他提醒我的忘记了，他在介绍我的时候，他说这个讲员就是6年前叫我出来，让我哭到很厉害，然后我就变成现在的牧师了。这样介绍哈，然后做得很好，不错，嗯，人很多啊，英文堂有主任牧师啊，他是中文牧师6年，那他的师母有个捆绑，就是家族的，不是个人的。4年里面过去，前后死了3个人，每一年死一个亲人。因为爸爸是茅山，害神坛的，所以第一年那个爸爸就病死了。死前很辛苦的时候，临终前接受耶稣，哇，阿门！经过死荫幽谷的得救了。妈妈是因为屋子着火，那个屋子原本要做庙的，要搬回来了，火烧了，烧到皮肤伤了，又临死前信主。第三就是他大哥无缘无故的去世了。那4年里面3个走了，他的师母很年轻，30多岁，不到40吧，还是41、42，我还不知道。他是关节炎，他很严重，严重到哦，安迪全部已经爬上楼梯了，他还在慢慢爬，爬不到了。那天我不知道这样严重，我说我要见你一下，跟牧师见你。聚会不为你祷告，只是见你，在3天之后吃了午餐，我们回 office 见你一下，想了解你的个案。关节炎很严重，连开始硬化了整身。那我就后来才知道，爸爸是茅山，你知道茅山哈？然后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有没有切断？我说你爸爸临终的时候有没有告诉这些灵，在神的面前说，我从今以后跟你们断绝，因为伤我的身体的这些灵，你要信耶稣，你把自己交给上帝，对不对？然后你要有没有在话语上讲得清楚，跟这些灵界没有来往，他没有讲到，而且那个领袖在带领的时候时间很赶，没有讲到，所以这个灵界当然是不能够随便再来，但是你没有跟他划清楚界限，你请回来几千个，你现在没有交代清楚，灵界他还在的附近，对不对？所以供每一个在供。好，我就告诉牧师带领太太做祷告，在宣告，在拒绝爸爸那些灵不可来攻击他。他每年进医院惊到怕，每一年他一定进医院的，这个病好了又到这个病来，这个病好了，哎，还很年轻呢，长得很好看，这个病好了又到这个病来，连医生都很奇怪，每一年都是常客，我觉得有点不对了。然后就在祷告室里面，我叫他老公就是牧师帮他断开，为他按手，我就坐在沙发对面侧着，忽然间哦，全身哦，从头这边硬化的开始转不到了，很年轻，什么都不能的，连这样的不可能，什么都不能。忽然间全身松到完，然后上楼梯啊，下楼梯，我们再上楼，他慢慢上去了，下楼上楼全部可以做了，很好，只剩下一块东西在这里。在测着的时候，他缩小，开始缩小。我走了之后，刚刚不久而已，他去再检查的，发现是可能是癌的，医生劝他把它割掉。缩小了，已经开始小了，但是因为还有嘛，一点点哦。 所以医生 证明好像会有点危险的，所以就劝他割掉。所以后来这个个案给我一个感受，就是你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看不到好像方向，黑暗的，哎，很奇怪啊，走一路那里跑出死因幽谷啊，对不对？第三集才讲到一路了，现在跑出死因幽谷，但是如果神许可的话，第四节说什么？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哎，死因幽谷，如果神带的话，如果神许可的话，神也在，一说神在，不管你在什么情况，在什么环境，什么状况也好，不好的，很恶劣的，神与你同在，阿们。神的杖、神的肝都安慰我。一说神的杖，杖是短的棍来的，这个短的棍是牧人哦涮羊的时候拿来数点的，还是点数，一字两字。这个棍很好用，也是用来代表拯救羊群。一直说拯救羊群。第二就是赶走野兽，一直说赶走野兽。第三是保护羊只的武器啊，一直说保护羊只。治安我们马来西亚好不好？不干巴路治安好不好？厚不厚？啊？差不多了哈。啊，差不多了哈。不过没有像我们这边砍哦，啊，他们还没看我们的报纸啊，砍，啊，不要紧。那我就去五金店，那个老板娘，我问她有没有一些竹棍比较长的，我要放在师母的车，我太太的车上，因为有时候她载孩子，她晚上很夜回来哈，补习班啊，练习班啊，约。那个老板娘说，黄牧师啊，这样长。不好用的，我说为什么？因为你放在车里面，你要拉出来，卡这边卡那边卡，不卡到一半抢完了，但还没有拔出来。他说要这样长的棍要锯成两半，我说真的啊，我卖了很多，你要相信我，这把我锯成两半了，这样短，放在车里面，哎，容易拉出来嘞，不会卡这边卡这边卡打到自己，不会。所以杖的意思是。短的棍，意思说短的棍。杆是什么？长棍。长棍是什么？它上面有那个弯柄，可以做手杖。手杖可以引到羊群的，意思说引到。那长的那个杆，通常羊不走的时候可以推它的。有三个功能：第一就是神的带领，一直说神的带领；第二就是神的扶持；第三就是神的保护。所以在神的带领里面，就算有死因的幽谷的话，记得第一有牧人的同在，一直说牧人同在，有神的杖，有神的肝，而且呢引导我走一路，阿们。而且呢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掌声归给上帝来。第四讲完了。第五，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什么满意。好，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种是第二种关系，君王和城邦，就是每个州的还是每个省的大臣，那 State Minister and the King， 这种关系呢很特别，是结盟的关系。在我敌人面前，那敌人不是人啊，我们常常以为那个人是敌人，就是连敌人都是要爱的，这不很难爱罢了，对不对啊？真正敌人不是他，是后面的恶者，恶者那个才可怕，那个邪灵啊，对不对？所以神爱世人，连他都爱。好，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就是什么呢？在我敌人面前，无论是环境多恶劣，死因幽谷也好，上帝你给我摆设筵席，就是说你的供应是足够的，你的供应是丰富的，阿们。而且是什么呢？是一个结盟。你知道什么叫结盟吗？结盟这样是国与国之间的，我跟你结盟的话，就是说 谁伤害你就等于伤害我，谁碰你就等于碰我。哇，谁碰你就等于碰。哇，你开心吗？你觉得有安全吗？有。而且呢，油代表什么？在几千年前，油是代表欢乐。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是这样的。以几千年前那些王哦，如果是要奖赏他的下属那些官员哦，他会用油在宴席的时候特别去膏他们的头，膏他们头的时候就说我喜悦你 ，Well done, Well done。哦，同样今天我们需要那个膏油，有没有？五大执事需要有这个五大的恩膏。第一就是牧师、传道啊、传福音的哈、教师了哈、使徒、先知，有没有？五大执事需要有这个恩膏的、这个油的。所以弟兄姐妹，当神膏抹你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使你的父杯满意。谁要父杯满意的举手？举手。要不要？华人新年的时候有没有放福字在你的家的墙壁？有没有？我不用放，因为我的名字叫福，黄福兴是我真名。我爸爸放的时候中间有个福字，是我带着福的，带着福字，我就是福气。哈利路亚啊！你要挂，我不用挂，我就是福了哈。所以爸爸厉害，爸爸厉害啊！但是我的父为满意。最后人生的丰富在哪里？一起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要不要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如果有的话，你去到哪里都亨通，你去到哪里都被神恩宠，连 bargain 都会有空位给你的。这是我常常祷告的秘密，讲的最没有秘密的，因为 KL 你有车都没有用，没有 bargain。 所以每次我祷告上帝啊，给我 bargain， 我要很 sensitive， on the left or on the right， the car park is too large until I don't know where to park。 有时候有 green 和 red 的那个容易找啊， that green got empty space， 那个没有 green 的全部 red 找不到，他没有放得更糟糕，所以我靠上面的 GPS。上帝，转左还是转右用？我会感动的。我顺着那边在等空位，空位一去到那边，车就出来了。常常都是这样的。哦，我这是常常靠上帝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去到哪里哈，一直说都亨通。我一讲亨通，我的水就来了。啊，你要不要神给你恩宠？要不要 ？Favor of God， 要不要？Blessing of God， 要不要？要。而且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哦，住在神的殿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我想问你，谁的右脚哦，那个根会痛的？右脚这边的根，后面这边好像有东西拉着的，举手，举手。右脚吗？为什么会这边好像有东西拉着？为什么？你过来，你的衣服很好看。要这样鼓励他啊，穿 smart smart。等一下，一下子我叫了他先，一个个来啊，一个个来啊啊！你退后一下，现在不用做翻译员，明天站这边。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对，多少年了？很多人，为什么你没有找 Doctor 冠 ？Doctor 冠两种都包的，地上的和天上的。他不好意思跟你讲，所以我顺便帮他讲出来。所以在我的人你很小心。有一次我在怡保哈、讲道的时候，有教会安排一个72岁的弟兄，很壮的，卖车的，很 strong， 载我去喝茶。我平时不问人几岁的。那一天我觉得有点怪怪，我说：“哎 ，brother， 你几岁？72，但是很壮。”又问了几个礼拜后，差不多一个两个多少个月就走了。说你小心，如果问你几岁，你放心，我没有问他， 我没有问他，我只问他为什么弄到这个啊？是吗？你以前有弄伤过这边吗？以前有弄伤过吗？被打针了，哎，这边呢？有一点在这边，好像有点刺痛，刺痛。被针打到哪里？就是啦，华人的 button 来的，没有啊，就是啦。你知道马来西亚的 button 过马路是什么吗？外国人说，这个是马来西亚过马路 button。报纸写的，后来我发现很多人过马路是这样的，在外国哪里有砰砰那个是跑快路的地方，你哪里可以 stop 人家的车、哎、这边 stop 那边 stop 去 highway stop。 我不是讲他、哎、是真的，他这边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他是年轻的时候、哎、这边是什么，你有跌过撞过吗？对，我告诉你哦，他没有告诉我的嘞。我今天跟他比较熟是因为我上他的车，之前是我上我的车，他用他的车，不熟。今天只是一下子罢了，我上他的车，我的行李拿过来，他说也牧师叫你的车放在这边，我说也好了，跟坐后面很麻烦了，两辆车、哦、所以我就上他车拿行李过来，他都没告诉我，那谁告诉我？你几岁？你放心啦，我是看到他大有前途的。长得很高哦，现在的孩子吃的东西不像我们以前，我们怎样吃都不会高的。现在他们你看站起来，爸爸呢？爸爸是哪一位啊？就是林氏的那位啊？不是哦，林氏哪里啊？刚才哦，有点像你们。你们两位哦，谁这边痛得要命啊？这里有时候，你们两位会痛，以前有跌过吗？意外过摩托啊什么，记得吗？你想慢慢想，想到才告诉我啊，慢慢想。宝宝有没有？太太有没有？没有。好，回到你这边，那边我 end 了先，你的手再弄多一次给我看，你那只手为什么这样？什么意思？你吓到他、啊、你一吹的时候为什么？你曾经弄过什么？发生什么？ 没有。 这只手呢？我还是要请教到的官问长老一下，你这个骨头剩什么东西？原来他弹琴没有动，他的 curve 可以 curve 得很厉害。啊？他们没有问过你哦，不懂对不对？这个秘密来的，今天我是破密码，破密码，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认识他多久了？你们认识最久的举手，最跟他最 friend 很多年了。他有告诉过你这些秘密吗？所以你要上帝帮你吗？根据。你看过医生，医生说什么？以前的报告是什么事情？ 你觉得很正常吗？你没有问妈妈吗？妈，你生我为什么会这样的？妈妈说，没搞错啊，你没搞错，是你生阿妈要不要试埋个头给你看啊？一头会歪一边。帮我扶着他，壮的弟兄帮我扶着他，让他领受。哇，还是 buddy buddy 啊，来。来领受上帝的工作，我也不明白怎样上帝帮你，我不懂。你求吧，真的他们不知道啊，你懂吗？为什么你会懂？啊？你认识了多少年？十多年了。你不是男人吗？阿仔和男人不同，男人是现在，男仔是这些二零岁那些，啊，他做女仔。要不要上帝帮你领受？主，我把他交在你的圣手里面，主，你懂共享我们的生命，主，你触摸我们，触摸我们，医治我们，释放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上帝的大能下来，宝血，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的灵魂身体，只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松开医治我的弟兄，现在现在领受，领受，从头到脚充满。哎呦，他有拜登啊，你没有吓到啊，姐妹？他忽然间要等下雨的时候他才开始。弟兄，你的脚好吗？ How's your leg? 没问题吗？膝盖从小到大，坦白，如果还不好的呢，你说还好吗？有什么特别吗？纪念你的脚，然后对呀，对呀，所以下雨天啊，现在下雨了，天都帮我，要下雨才 test 到他的脚的，医生在这里啊。有时候会怎样？你的脚告诉我，你端过了，有时候会怎样不舒服？有时候坦白，对，不要小看他，很年轻，你小心站稳一点。欸，我要祝福你了，真的，人家看不出的，因为你 so young， so young， right？ 就好像现在开始下雨了，等一下我再噎一点，如果上帝没有医好你，你的脚就开始有点好像很奇怪的感觉。哦，有谁有风湿病的知道的？专科在这边，我听说他是风湿专科，我最近才知道，最近才知道啊，对不起，都得关。是不是 something's 一点点哈？你是他的谁啊？朋友哦，我以为你访问到他还在很熟讲。好，你要不要领受祷告？祝福你的嘞。你有男女朋友没有？为什么没有女朋友？你几岁？啊？ 我问这个是结婚的，不是回天家的，你放心。你脚跟怎样了？现在 different 哦，试看什么 pattern 的好，试看。你要离三角呼啦也可以试试看。舒服吗？还有抽筋吗？对， One more time test 一下看，不要直了。他可以上电视台的，他要吓到全场几万人了。那个是因为抬出去，手是不是舒服了？其实你好像有点，我也不会讲什么东西放错的感觉，对不对？他们不知道的，所以你弹琴是付代价的，不舒服，不自在，对不对？是哦，多久了？最近年纪。我们的退化，不是进化啊，不是退化，进化变成另一种人了，不可以。好，进了回去 ，brother 来领受。32岁，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奇怪，我知道了，太小的全部太小，太大的全部嫁了。最辛苦就是 caught in between 的没有，所以你怎样断脚？是怎样 accident？ 是，哇，真的是断吗？然后怎样医生帮你在医院？啊？对了，我是讲风湿都很厉害吗？有风有事吗？有风 and 事啊，上帝帮你啦，因为你还没有结婚呐、啊。结婚前不要有风事啦。啊，你看那些阿妈笑得几开心啊，阿公也是，我们有良心的人呐、啊。好，领受一直来，全上帝祝福，真的真的来领受，看着他，主我把他交在父神的手中，无论他是讲英语的，主我们都一样的。主啊，祝福他的家，膝盖端过的那个后遗症的那个感觉，风湿，好像一种内伤的感觉。主，你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他的双脚、双腿，奉主耶稣的圣名，圣灵的工作下来，医治的大能下来，临到我的弟兄身上，从头到脚。感觉到圣灵的工作，感受到圣灵的工作，也感受到荣耀归给耶稣，荣耀单单归给耶稣，充满他，再充满，从头到脚，膝盖，充满，谢谢耶稣 ，receive it all，receive it now， 充满。Amen. Amen. 每次下雨的时候会不舒服吗？酸哦。现在呢？已经冰不隆冰不隆了。一点吗？还有啊，刚才也是酸就出来的、啊。哦，你是酸就出来的。你要不要不要酸就回去？你求你自己求你自己求。姐妹你好不好？你求你站在这边求。Serious， 你的肠胃好吗？舒服吗？肠子肚子很好，永远都很好。没有什么吗？平时肠胃的没有啊？啊，真的啊？肠胃谁不舒服的？胃痛，现在也有的， 要客气，昂哥也可以的。谁？你也有？现在是不是？啊啊！还没有做完，还没有做完，继续，你继续领受。那你求，你求，你继续求。后面是有谁啊？他是有啊。胃了，就是肠胃了。来，你过来，昂哥。今天我们全部叫出来是穿红衣服的。来，冰卡了，红衣服，后面的是冰白，肠胃是吗？胃咯，肺还是胃？肺，听我听不到，肺还是胃？哦，两种也有，心也有啊，有没有看到德冠？肺、心脏和胃都有。你是谁的爸爸啊？谁的孩子？在这边有没有？真的啊？你信主多久了？信耶稣多久了？几耐咗？啱啱信？哎，你在灵修，在灵修上帝的同，我跟你讲，神的恩高在的时候很容易的。我做个示范给你看啊，很强，很容易。如果神的灵在工作的时候，我教导你不要客气哈，你会感觉到的，你会感觉到的，你会感觉到的。你感受到吗？我给你示范一下什么叫神灵的感动，你有没有感受什么？现在好像有什么没有啊？真的没有？姐妹呢？好像有什么啊？哦，现在啊，不是胃酸啊，你过来，你过来这边，帮我扶他，会扶的，帮我扶。来 ，catcher， 你过来这边中间。啊，你停一停。那，你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王哥，我不要你学他，这样不会好的。我给你看那个神的那个他的荣耀在，很强的嘞。你没感受到？真的没有？你没感受到黑衣服的一点点哦？告诉我怎样的？告诉我你感觉什么？来来来，不要客气。妈妈的 pattern 常常是这样的吗？常常啊，在聚会都是这样的，真的、啊。祷告时候，来帮我扶他。他的 pattern 是这样，快快快，你要快哦，快快快快快。哦，你看他受不了了，他受不了了，你看，站不稳了，站不稳了，站不稳了。感觉到姐妹，抓住他，抓住他。啊，那个是水掉，不要紧。好，安哥，举起双手来。领受上帝的帮助，临到我身体 ，Hold him。现在，好。时间问题啊、哦，过了很长了，十点半了，一直说十点半了，一直说十点半了。好，谁要祷告吗？最后一个祷告一起的，你站起来就可以了。让我们大家起立来。好，如果你要祷告的，你告诉上帝你要什么哈，我们一起来纪念你哈，经济上的、家庭的。夫妻的、孩子的、老公的、爸爸妈妈的，好，你开声来，先开声祷告，开声祷告，开声祷告，来，先自己开声祷告，求上帝开路，求上帝开路，求上帝开路，求上帝怜悯，对，得罪神的，求上帝赦免，求上帝释放，对。有亏欠的，求上帝来遮盖，来洗净， 来释放，切断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瑕疵，切断、切断，让圣灵掌管，让圣灵充满。继续继续祷告，弟兄姐妹，继续的，继续的亲近耶稣，亲近耶稣，亲近耶稣，亲近耶稣，亲近耶稣。告诉上帝，告诉上帝，你何等的需要他，你何等的渴慕他，你何等的追求。告诉上帝，他在感动我们，他在安慰我们，他在充满着，他在充满着。谢谢耶稣在主管，谢谢耶稣在掌管，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祝你的同在，你的灵在，你的荣耀，你的荣耀，至圣所，至圣所，我们来朝见你，上帝，我们来朝见你，我们来朝见你，上帝。继续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机会到此为止。如果你什么需要，特别需要要王阳微信的祷告，你可以上前来，不然的话就在我们在后面有一些事物的预备里面，还可以向你们团结。如果特别的需要，你可以需要。